开发者永安行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孙继胜为记者介绍了氢能自行车的特点。 我们这一身的氢气瓶，未来也就是大概在人民币3块钱可以骑70到100公里，一辆车一年是1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未来智谷建设过程中广泛使用低碳环保技术产品，在配套建筑中使用了降低能耗水耗技术，在园林绿化中也选取了固碳能力强且易于维护的乡土树种，并开展碳汇计量与监测研究。庞仲宇说， 截止到目前呢，未来智谷已经产生的碳汇量呢有4000多吨，预计呢到2060年产生的碳汇量总量将达到12600多吨。 2021赛季乒超联赛今天在山东威海正式开打，男女共15个俱乐部参赛。乒超联赛是国内最高水平联赛，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今年乒超联赛仍然采用赛会制的比赛形式。卡塔尔议会选举委员会今天凌晨宣布，卡塔尔首次议会选举结束。本次议会选举共设有30个选区，投票率为63.5%，每个选区的胜选者获得议会席位。本次议会选举是卡塔尔继1999年市政委员会选举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选举，也是卡塔尔议会的首次选举。用鼻咽拭子做新冠病毒检测让不少人感到不适。以色列卫生部正在试验唾液的检测方法，希望能够推广应用。以色列卫生部表示已经收到唾液检测包，正在检测样本，计划下周把唾液检测结果与鼻拭子和咽拭子检测结果做比对。如果结果相符，以色列将推广唾液检测方法，可能首先应用于儿童，然后是成人。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50年10月3号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就朝鲜战争问题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1978年10月3号，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新闻代表团时谈到农业问题，指出中国总的面貌还是落后的。解放以后，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不能说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比较好的解决了，更不能说已经现代化了。概括地说，农业还落后，我们还要努力。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解决农业问题比解决工业问题更难。马克思讲过，农业是基础，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首先抓农业。2013年10月3号，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中国对印尼和东盟睦邻友好政策，提出加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和东盟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17年10月3号，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他在贺信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建校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形成了鲜明办学特色，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您好冰冰。 嗯，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从雷达回波的显示来看呢，目前啊，大兴通州一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并影响到了城区。那么截止到12点啊，最大降雨是出现在大兴的马家屯，这个降雨量达到了24.8毫米。